各位弟兄姊妹、牧长同工，大家早上好。非常开心，又到这个教会，芝加哥这个联合教会的北郊教会北郊堂，很感恩。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教会，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每次到这里，我都是倍感亲切。最近在中国发生一些事情，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在浙江温州三江这个教会，十字架和教堂被拆毁，接着就是周边的几个教会教堂纷纷的这个出现被这个拆毁或者是十字架这个改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海内外教会都是同样的关心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今天也想在这里分享一下子这个中国目前这样的一个在政教关系当中，我们教会所感受到的和我们的立场。明年就是王明道老先生，也是中国教会的巨人，是我们中国教会一个美好根基的一个奠基者。那么在55年，就是60年前，这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是为了信仰。那么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我们还是为了信仰，因为在60年来，中国教会对神的追求没有改变，对神的忠心没有改变，我们信仰的根基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还是要说这句话，我们仍然是为了信仰。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我们，并用爱把我们从最终挽回，用你独生爱子的血换回了我们，也建立了你自己的教会。主，唯有你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源于你，也是为了你。我们生命的一点一滴一时一刻都是为了见证主你自己的爱和你奇妙的大能，见证你的荣耀。今天在这个地方，愿主你的话深入到每一位在这里弟兄姊妹的心中，愿你至圣的真理装备我们，愿你活泼的灵感动我们，也甚愿主你保守孩子口中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自己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其实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少过逼迫，反倒是这些逼迫使得中国教会越来的越兴旺，越来的越强大，越来的越圣洁，越来的越符合主的心意。自从1807年马里顺把福音传到中国以后，逼迫没有离开过中国的教会。在中间或许有几个短暂的时间，短暂的时期，中国教会得以迅速的发展。那个时候政治社会的环境比较宽松，尤其是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的时候，可能是中国教会比较能够这个宽松发展的一个时代。但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看到近代中国教会史和中国历史上面是累累的教案，是很多的宣教士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是很多的教会为着持守信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很多的信徒在信仰的追寻的过程中前赴后继，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记得在10多年前，我是一个信主时间很短的弟兄，一个小弟兄， 可能在座的今天早上啊，有姊妹都说我还不习惯叫你牧师啊，因为我自己都不习惯。我信主时间很短，我是在2002年才认识主，那个时候我已经有38岁。在我信主的那个时候，仅仅12年前，我找不到一个家庭教会在中国，我只能去三自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教会还称为地下教会。家庭教会真的是在地下，你在地上都找不到。聚会的时候窗帘紧闭，门紧锁，为什么呢？经常会碰到意外的情况，碰到一些这个冲击，可能警察就进来，直接就把人带走，直接就把你东西没收掉，直接就做一些让你感觉到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些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完全找不到家庭教会，我听说有过家庭教会，但是找不到，我就以为没有。后来听上海的一位牧师告诉我，武汉也有家庭教会，我很高兴，就去找。那么找这个家庭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位这个牧者弟兄的电话给了我，我跟他联系以后，我们就约在一个地方去见面。然后跟他见了面以后啊，是在这个我记得是在汉阳的归元寺的啊，从这边正属还是反属的第几个电线杆子那里见面啊，我们就像特工这个接头那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见了面以后，他就带我走，走了好久，大概10多分钟，绕了好几个胡同，最后进到一个工厂里面。当我进工厂了以后，我一看，这就是刚才站的那个地方，绕了好大几圈。然后上去工厂底下很吵，然后他们在2楼上面聚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家庭教会。哎呦，我说这样子聚会好辛苦啊。但就在那个时代，这样紧张的时候，武汉就有很多这样的教会，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后来我就自己也参加很多这样的聚会，有的时候也经历过正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啊，有公安啊，有警察进来，马上停止聚会啊，没收啊，然后一个个喊去问话。感谢神，10多年来，中国不断的开放、多元化，环境越来越宽松，使得家庭教会应该严格的来说，再也不是一个地下教会。也不再是一个家庭教会，甚至我们现在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家庭教会的时候，政府都不同意。他说你们哪是家庭啊，他说你们有多少个家庭呢？一个教会里面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会，我们就是一个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在我们所聚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感觉到跟北美的氛围是一样的，我们的敬拜是完全的释放的，我们的祷告是很大声的，我们装的是双层的玻璃啊，那个门也是很厚的门，目的不是为了怕人听见，而是防止扰民。因为在星期天的早上我们那么大声的去敬拜的时候，对一些周围的啊，在社区里面不像这个周围啊，都是没有那么多的居民，我们那个周围有很多的居民，我们怕打扰他们，所以才这样。很感谢神。那么最近看见三江教会、温州的教会一个一个的被拆，遭逼迫，私下被拆，我们非常的心痛。虽然这一次浙江政府所针对的，或者温州政府所针对的对象基本上是三自教会，但他在三自教会里面依然有非常多的我们主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非常忠心的传道人。虽然三自他们在教义和他们所走的路线上面我们家庭教会是不能认同的，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在三自里面是有他自己的工作，有他的安排的，所以 尤其在里面有很多忠心的弟兄姊妹啊，有些传道人甚至他们比加林教会的很多牧师都还能够摆上，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所以在他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附上我们的祷告，不仅啊我们要有怜悯之心去为他们啊这个去劝导去安慰他们，更多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一个肢体，他们也是我们的肢体，我们一个肢体受苦，全身的肢体都会受连累。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祷告盼望他们能够在这种逼迫当中能够刚强，逼迫当中能够更知道神的心意，在这个逼迫当中更知道他们在这个时代神所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一个命定，这样一个位分，这一种责任，这种位分，这样的一种尊荣，不是从任何的人来的，不是从政府来的，不是从能够给他们建堂的允许，或者是资金上的支持，或者是其他福利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单位来的，而是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极大的美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加林教会也发表了一些声明，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么我想关心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事情就像在约伯身上所发生的那些灾难一样的，如果不是神允许，没有一样能够发生在浙江教会身上。有人说首先可能是浙江的三支教会，接着就是浙江的加林教会要遭殃，接着就是全国的教会要遭殃。我们想若不是神允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如果是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会坦然的接受，因为后面必有神的美意。对中国教会来说，每一次逼迫都是我们的动力，每一次逼迫都是对教会的一次祝福。不要看当时出现那样的一个危难的情况，但过后我们看见真是神都有美好的安排。所以我们总是抱着盼望，带着喜乐来对待和看待我们现在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一些逼迫的事件，但每一次的大逼迫过后，教会总是被历尽，教会总是被锻炼得更加刚强，教会总是更加蓬勃的发展。在49年以后，中国所有的外国宣教士被赶出中国。在55年以后，圣经被收掉，不准拥有圣经，教堂被关闭，所有的牧者他们不能再去传道，不能再去做这个圣职的工作。只要你不愿意加入三字，那个时候三字还没有关闭之前，不愿意加入三字的牧者就会像王明道先生一样，谢慕善先生一样，被关进牢狱里面，有的长达将近30年。然而圣灵没有离开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从解放初期的30多万到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将近100万，再到现在几千万，我们不能说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可能有5000万、6000万、7000万，也有人说超过1亿。我们说不出一个具体数字，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统计。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在中国超过10000人信主，教会在蓬勃的发展。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都以为中国教会完了，甚至江青都对西方的记者说中国没有基督教，有仅仅是在博物馆里面。江青当时对西方的记者说了这样的话， 但实际上家庭教会各种形式的聚会在蓬勃的发展。那个时候甚至没有圣经，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对神的忠心达到一个地步，每一节圣经每一章圣经都是大家背出来的。那个时候我听到好多的老传道人说，他们聚会的时候要说哪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根本不需要打开圣经去看。不过他们也没有圣经打开可看，就是某一位弟兄站起来就把这一段背下来。要想到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就有另外一个弟兄站起来把它背出来，都是这样。神的话语真的刻在这些忠心的弟兄姊妹的心板上面。有逼迫的时候，反倒是对教会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时候。曾有人问啊，美国的牧师问他说，北美的一些西方的教会啊，好像越来越软弱啊，教堂越来越空啊，教堂里的人越来年纪越大，头发越来越白。他说，为什么中国的教会会这个这么蓬勃的发展？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主？他听到我们的教会啊，每一周都有人信主啊，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会有几十位信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觉得太奇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开玩笑说，我说如果美国的教会要发展，把美国的政府跟中国的政府调换一下子，可能美国教会就很快的发展了。在亚洲也是这样，亚洲逼迫最厉害的国家却是基督教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就是缅甸。缅甸对军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是很严的，很厉害的。然而缅甸却有25%的这个基督徒。那么在泰国，泰国是整个亚洲唯一的一个国家，就是可以让宣教士在那个地方以宣教士的名义进入他们国家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可以给宣教士签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然而他们整个的这个信主的比例不到1%。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是允许这种逼迫来到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如此，尤其如此。在清朝的时候，山西的逼迫是非常厉害的。有一位亲王，他特别的在山西逼迫基督的教会。清朝政府有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习惯，就是他们有这个历史朝代以来最清楚的这个文献记录，历史文献档案记录。清朝的档案是保留的最好最完整的，不是因为它离我们现在时间最近的原因，而是他们有非常好的档案的这个保管的这样的历史和传统。那么我们当中就有一些牧者是研究历史的，就去在故宫里面查阅清朝的这个档案。查阅清朝档案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山西这一个亲王大逼迫山西的教会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很清楚的记载下来了。在某一个村子里面，那么这个山西的这位巡抚啊，就让所有的村民都离开这个村子，因为这个村子的这个信主的比例非常的高。然后呢，就把十字架放在这个村的村口这个地方，然后所有的人进去的时候从十字架上面走过去，然后吐一个口水，这样子你就没事了。如果你走进去不吐口水，不从十字架上面踩过去的话，马上就被发配到新疆去挖矿，那个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到新疆去挖矿的基本上做那个苦力的没有活着回来的。那么清朝是用这种办法来逼迫这个信仰，结果这个村里面很多人 就是所有人都被赶到村外，然后他们一个个进去的时候，有的人就从十字架上面走过去，虽然他们已经信主，然后为了当时能够苟全生命，他们就吐口水从上面走过去，但也有一些人没有这样做。那么这些人的名字都被清朝政府他们在档案里面清楚地记下来了。那么有一些人因为他们拒绝这个羞辱十字架，所以他们就被发配到新疆，最后就死在那里。但是我们的这位弟兄，研究历史的这位牧者，他也是一位牧者，他就很惊奇的发现，过了大概六七年以后，山西的这位亲王又在同样的地方做了同样的事情，而且这些名单也清楚的记录了当时一些人的所有村民的一些做法、一些行为。他就惊异地发现，在上一次跨过这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吐口水这样的一些基督徒，在第二次又发生同样的事件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他们拒绝跨过十字架，拒绝走在十字架上面，他们拒绝向十字架上面吐口水。最后这批人也被送到新疆，后来死在新疆。这些人的名字他就跟上面的对照，就发现他们这一批人拒绝这样做的，最后被发配到新疆的人，是上一次他们在六七年前同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做了这个羞辱十字架的事情的这样一批人。他就发现有很大一批人，他们在第二次做选择的时候，他们做了跟上一次完全不同的选择，是为了什么呢？他分析到，就是在这六七年当中，这些人虽然保全了他们的生命，虽然苟活下来，但是他们一直受到主的责备，一直在内心里面，在良心里面有强烈的不安，以至于在下一次逼迫到来的时候，他们不再做这一种卖主的事情，做这一种对他们信仰羞辱的事情，而选择了宁愿发配，宁愿去死，也不愿意羞辱十字架的事情。所以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是再一次来面对我们的主，就如同彼得在三次讥诮的时候他不认主，然而在我们的主再来问他，彼得你是否爱我的时候，再给彼得一次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这位复活的主，他良心里面遭到了那样的一种责备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即便他知道以后要像我们的主一样的来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被人带到死亡之地，然而他依然选择了爱我们的这位主，因为我们的这位主已经为我们而死，因为我们的这位主也为我们复活，他所应许的爱他的人必有永生，这个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在中国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毅然所选择的是更加的忠心，更加的爱我们的这位主，正如圣经上所教导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4章，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节经文，一段经文。耶稣一连说了三个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做我的门徒呢？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要求既高也不高。我们要做主真正的门徒的时候，有一点是必要付上我们的代价。主在这里要求我们的，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而是不能爱任何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父母弟兄姊妹妻子儿女，胜过爱我们的主。我们永远要把爱主放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位主为我们舍命，知道他有复活的大能，知道他对我们有永生的应许，然而我们把这位主不是放在了首位，不是放在我们愿意为他舍命的那样的一位主的位置上面，而是常常把我们的这位主放在了第二第三个位置。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孩子放在了第一位，常常把我们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看见对主命令的遵守，对牧师的要求请求，远远次于对我们老板的要求的回应。我们聚会常常可以迟到，但是我们跟老板的约会有几个人敢迟到？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很多的爱好、我们的孩子放在了我们的生命的第一位。我们的主不是说那些东西是不好的，不是说那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害的。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我们要真正的去关爱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啊，亏欠我们的父母妻子弟兄姊妹和孩子，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爱他们。然而主说，你们若爱这些胜过爱我的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背起十字架不是让我们诚心去受苦，不是让我们受到一个折磨而已，背起十字架是让我们完全的钉死我们心里面的老我，是让我们有一个死亡的决心。十字架不单是受苦的意义，是要我们能够面临自己老我的死亡。如果我们自己老我不愿意死亡的话，谈不上背十字架。什么是老我呢？我们对钱的态度，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我们对我们很喜欢很厌恶的一些事情的态度，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所形成的这一套世界观，或者世俗上面所认为非常好的非常正确的一套世界观，这个是我们的老我。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定死，如果我们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靠我们的钱来开路，靠我们的钱来做事，如果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靠我们的关系来做事，我们的老我就没有死。如果我们对死亡的恐惧超过了对主的信靠的话，我们的老我就还没有死。所以当我们知道要走十字架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有一个心智，就是对付自己的老我。尤其对基督徒来说，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生死，一个就是对钱的态度，可以说是对基督徒生命检验，你到底有多少的 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在自己里面，这两件事情是试金石。在圣经里面有2250次提到钱财的问题，比谈信心，比谈爱，比谈因信称义的这些问题加起来还谈得多，尤其是耶稣基督谈最多的是钱财的问题，因为钱财是最能够跟我们的主来争夺我们心的这样的一个对手。所以当我们放不下这些东西，不能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不配也不能做主的门徒的。在老一代的这个基督徒当中，他们有王明道啊、尼托生，这个像杨新飞阿姨，还有这个谢默善啊老弟兄这样的一批，其中我见到了其中好多个，还有这个刚刚去世不久的那个广州的林献高老牧师，为主几十年坐牢。其实当时只要他们说一句话，愿意参加三自，愿意做一点点的，稍微一点点的妥协，他们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然而正如王明道老先生所说的，我们是为了信仰。在信仰上面没有一个可能做一点点的妥协，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可能可以做一点点妥协。正如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宣教士所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这位主不全然是我的主，他就全然不是我的主。我们盼望神的灵自己来兼顾三江和所有浙江所遭逼迫的这些教会弟兄姊妹和牧长同工的心，盼望他们在主里面更加的刚强。然而我们也要预备，这一波的压力很快会临到我们，虽然我们远在其他的省份，虽然我们好像不是三自系统里面的，但是可以预见，当我们不盼望他来到，但是可以预见这个压力会临到我们。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我自己已经有过这方面的压力。在2010年世界有一个大会，是洛桑大会，洛桑宣教大会，最早是由葛培里和这个英国的 John Stodden 他们在瑞士发起的一个全世界福音派的一个宣教大会啊，当时有4000多人参加。第二次是在亚洲的马尼拉举行的，1989年。第三次就是在非洲的，2010年十月份在非洲的开普敦啊，南非的开普敦举行。2010年是第一次正式的邀请中国的家庭教会参加，有250个名额，仅次于美国，美国当时是400个名额啊，中国是250个，第三位就是韩国，只有100个名额。所以中国是给了很高的一个名额，这250位全部都给了家庭教会。当时我们就在中国来这个选出这250位代表，我当时是中国这个被这个受托来成为这个筹办委员会的10名，我们有10个人来筹办这个中国参加南非开普敦这个宣教洛桑大会的这个委员。那么我们当时 十个人，差不多每两个月会举行一次会议啊，很秘密的，有的时候是在海外，有的时候是在国内，非常秘密的会议。通过一年半的这个筹备，我们把所有的名额都啊选出来了，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次啊、各种服事的这个岗位上面，我们都选出来250位，但最后，被政府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就不具体说了，严令我们这250位一个也不能出去，所以我们当时所有人的护照啊都被没收啊，有的是被做了记号，反正你要过海关的时候就会发出警报声，发出警报声。那个时候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就不能出国，有的人短一点，有的人长一点。那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受到一点伤害，受到一点伤害啊！虽然我知道啊，主在掌权，虽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为了主做的，但是受了一点伤害。什么呢？在那一年当中，在那一年当中，我有除了这个南非的会没有去啊，南非的会没有去以外，但是呢，其他的出国的，包括到香港，都被禁止。他禁止，他不是告诉你啊，不让你去，而是我们在过海关的时候，有3次我过海关的时候，甚至我的行李已经都上了飞机了，然后一过海关，他那个就有人过来把你带走，然后单独的跟你谈话啊，说他们的这个名单上面啊有你的名字，不能出去。为什么呢？也不做任何的解释，然后你就在那个地方跟他熬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不能出去。3次，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全家到加拿大，全家啊，到加拿大跟这个服饰完全没有关系，是那边的朋友请我们去，结果也是到了海关，全家被拦下来，就是不让走，没有什么理由，没什么理由。所以那个时候让我在过海关的时候都产生一种心理的障碍了，就是2010年以后，每次过海关的时候，只要那个人呐、这个海关的那个官员，他只要抬头看一下我，哎，我的心里都很紧张，我都不知道他下一句说，哎，你出来，有事情跟你谈。只要他一说这个话，我多半就是不能走的。我也不知道他最后是什么时候解禁的。但是真的是造成了心理伤害。我知道啊，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啊，要这个爱你的仇敌，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是当我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碰到这样，心里仍然是有愤恨，有恐惧，有一种，哎，我是中国公民，那凭什么你不让我去啊？啊，有一种很大的无奈和内心的那种很难说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情感。每次过海关呢，造成心理伤害了，我应该找林教授帮我做心理治疗。真是这样，我才明白耶稣所说的要为你逼迫你的那些祷告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们为弟兄姊妹代求的时候，跟我没有关系的那一些啊，我们觉得不好的人代求的时候，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然而你面对那样的一些官员的时候，哇，你心里产生的那样的一种恐惧、愤怒，那样的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恨的啊，恨就是对这个事情搞不定的时候啊，你会产生的一种情绪，那样的一种情绪真的是油然而生。然而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神，在洛桑大会上面真的是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为中国代祷，在这个洛桑大会上面，中国所享受到的中国教会的代表所享受到的这个尊荣是最大的，整个一个夜晚就是中国之夜。 很感恩。类似聚会，洛桑大会，虽然中国教会还是没有去，但是中国教会在这一次过程当中却得到了神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看见这个逼迫后面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是第一次中国教会派出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出去参加聚会，而且也是第一次中国教会完全自费，完全自费过去。我们当时就商量，每个人大概是25000人民币，每个人25000人民币。当时美国和其他韩国就说他们可以帮我们出一部分，后来我们商量，这是中国教会第一次参加，就是大规模的去参加福音的大会，我们要自己来负担，所以我们从内部筹了很多的钱来作证。然后我们也想到了，如果不让我们去的话，那这个钱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时大会说是可以退给我们的，但是中国教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完全奉献给大会，完全奉献给大会。后来有将近1000万，我们都没有去，1000万人民币完全奉献给大会，给了这个斯里兰卡和非洲的一些因为经济问题不能去的一些牧者参加这个大会。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中国教会受逼迫却能够祝福到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激动，很感恩。我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当时我交了25000块钱，最后这个人也没去，钱也没退，哎呦，我心里觉得这个还是很大的一笔钱呢，对我来说很大一笔钱呢，真是很感恩。我每一次到美国来分享或者是来服侍的时候啊，从来都没有奉献啊，除了一些讲道的这个费用啊，没有额外的一个奉献。但是就在2011年初的时候，美国在这个新墨西哥州那边有几个白人的教会，和一两个华人教会要求我去分享，那我就去分享。结果在那一次从来没有过，在后面也没有过，那一些教会突然他们收奉献来给我，就在那个大堂上面了，完了以后就收奉献，收奉献给我。那么因为北美的奉献啊，都基本是支票的啊，把支票来了写了给我。结果那个奉献拿了以后，我连看都没看，因为那个支票我都不能拿回去，我也没有在美国，也没有账户，所以不能的。我就交给一位这个牧长同工，我说你如果有时间的话，把它换成现金的话，你带给我。后来他就把它换成了这个美元的现金。过了大概几个月以后，到武汉，他把这边钱带给我，真的是我打开一看，我是很感恩，就是25000块钱，就是我要去这个南非的时候那一笔钱，当时我们都是奉献给大会的时候，很感恩。所以神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位神，在那一年里我经历了很多。还有这个守望教会，守望教会的事件大家我想可能都听说了。为着守望教会，我们中国教会当时也做了一个回应，就是在我们的肢体受逼迫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中国教会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当时我们就写了一封这个给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的一封信啊，这个就是一个请愿书，题目就是我们是为了信仰，就是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个题目。然后我们讲述了我们对政教关系的一种解读，然后我们盼望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公义怜悯的政府，盼望政府按照宪法给我们公民有信仰的这样的自由。这个信仰的自由绝对不是我们单单的对信仰的一个持守，也有我们实践信仰、传播福音、聚会的这样的一个自由。那么我们有13位牧者在上面签了字，全国有13位牧者，这是新中国以来，就是49年这个以来，中国教会第一次给政府的一封公开信，第一次给通过合法的渠道给中国政府的一封请愿书。这封请愿书当时签名的时候，说实话是前不久到你们这里来的那个金明日牧师 他就跟我打了个电话，他黄磊，你到北京来一趟。我们都有默契，因为我们在电话里面，我们的电话全部都是被人听的，所以被很多的部门听，被很多的部门关心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电话里面不会讨论是具体什么事啊，问这个问那个，我们不会问这个。好，我就马上就买车票就到北京，到北京去以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然后拿出那个单子，他说你要不要签？一个早上，我从这个武汉到北京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马上又要坐火车回去，最多我们谈了半个小时，然后就在上面签了字。那个签字那一刻，我知道意味着什么，知道意味着什么。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这里我今天到北京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就签了这份字。这是中国这个49年以来第一次嘉陵教会给政府的一个请愿书，而且用的是王明道老先生所用的这个题目，我们是为了信仰，其实是向政府的一个告白，一个声明，我们为了信仰，我们愿意付上我们所当付的代价，我们愿意也应该发出这个时代的声音。所以我说很可能为这个我们这几个人会被抓，我说你做好准备，完全有这个可能。结果大概三四天以后，武汉当地政府就找到我说，你是不是签了这样的一个字？我说是的。他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说这样的事情呢？他说这种事情让别人去做就可以了，他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了，他说你这种事情搞得不好你就把自己搞进去了，就是搞到监狱里面去了，他搞得不好就把自己了。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如果你们真的是很关心我的话，当我进去的时候你们继续来安慰我，来跟我送饭就可以了。我就这样跟他们讲，他说以后，他说这一次可能我们不会深究，不会深究。其实那一次我很知道，这一封信送到了胡锦涛的办公室，胡锦涛批示是要妥善处理，其实就是要缓和的解决。当时这封信后来又到了周永康的办公室，他是另外一个批示，就是要加强管理啊，是这个话都说得很加强管理就是要比较严厉的。所以下面的这个公安部拿了这两个写了这个回执的这个领导签字的，一个是要妥善处理，一个加强管理，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就决定不办这个事情啊，这我后来知道的。否则的话，只有周永康的签字，我们可能就麻烦了啊，加强管理我们就被管理进去了。他说你以后再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要三思后行，觉得好像我们都是头脑不太清楚的时候做的事情一样的。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王明道老先生是我们中国教会所敬仰的一位老传道人，他当时做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就可以不进监狱，而且他有第二次的机会，他已经从监狱里面出来了，他写了悔改书给政府，然而他觉得这样子对不起他的主，再一次自己又进到监狱里面去。我说他是个聪明人啊，否则不会是中国几十万教会的领袖之一啊，那个时候他当不了这样的领袖啊。我说他绝对是个聪明人了，一个聪明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糊涂事？我说不是糊涂，是他很清醒的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我们的信仰。那个时代，我说有王明道，有杨新飞，有这个广州的这个林献高啊，有北方的袁向成等等，这样的一批为中国教会付上了这样的代价，说我跟他们说今天是轮到我们这一批人，我说不是我自己愿意啊，不是我自己觉得很高，好像我们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领袖，不是的，也不是一个全国的知名人士，不是的，这都算不了什么，是神让我去签这个字。我说如果不是北京他们打电话来，我不会自己跑去签，我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就要上去签这个字，不是的。我说当中国教会要我来签这个字的时候，我很知道我会付什么样的一个代价，我甚至跟我的教会跟我的家庭都说好了， 如果有一天被带走的时候，你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说不是一个糊涂之举，不是一个冲动之举，鲁莽之举，我很清楚我签字意味着什么。因为时代拣选了现在的这一批传道人来为着真理，来为着主的道来捍卫，他们愿意来付上自己的代价，来吃生命的代价，他们愿意来作战，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这批签字的人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他们不是糊涂，不是不知道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说我签这个字的时候很清醒，我到北京跑去那么长时间就签这一个字，为了什么？很清楚，因为时代拣选了这批人，要在这个时代为着这个信仰来发出声音，为着这个信仰来呼吁，为着这个信仰通过法律的渠道，通过一个公义的公正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来带下神的这样的一个公义，让世人都看见。我说你们不用劝我，如果你们真的是很爱我们，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你们来看望就好了，你们来真正认识这位主就好了。最后我对他们说，我说这个是我们不能逃避的一个责任，就像50多年前王明道老先生他们一样，这是一个中国现代的传道人所不能逃避的一个责任。今天你让王明道他们再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他们依然会选择进去，进到监狱里面去，也不会在信仰上面妥协和屈服。同样我说下一次还让我签这个字，下一次还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依然会在上面签字。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们做了这样的宣告。我想在他们心中是赢得的尊重。后来他们跟我说，他说你那一次跟我们讲的让我们当时心里很震动，他说真的是还有人为信仰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他说说实话，在我们那个里面，在他们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为他们所信的付代价了，没有人付代价，只会得好处。所以我们信主的，我们成为神家里人的人，不但是也不应该光是从神那里得到福音的利益，得到福音的福利，我们也要为福音付上我们当付的代价。在1900年，我们知道将近180多位这个宣教士在中国庚子，就是庚子之难的时候，就是这个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为主殉道被杀害，为主有180多位，当时尤其在山西死的最多，内地会的死的最多，殉道。在早期来华的宣教士中，每6个人就有一个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在1900年以后，国外的差会，国外的来华的宣教士不但没有减少，而是成倍的增加，而是成倍的增加，而带出30-40年代的教会的复兴。所以教会在逼迫当中真的是不断的在增加，不断的在成长。谢默善老弟兄啊，我认识他，他也为我按手祷告过。他把他的裤子卷起来的时候，仰朝腿的那个胫前这个地方，胫骨前面的这个地方，我们叫穷骨头啊，一般人叫穷骨头的地方，这个 下面就是骨头，骨头上面啊，我是做骨科的，我知道骨头上面是一层骨膜，是神经最丰富的地方，也就是最痛的地方。当时他被抓了以后，每一天有人把他提出去，用棍子、铁棍打他的嘴巴，每天打，打得血肉模糊，打得很疼。每打一次就问他，你还信不信耶稣？每打一次就问他，你还信不信耶稣？所以一直到30多年过去，我看他的时候啊，30、40年过去，这个金钱全部是，到现在都是有疤痕，没有一块正常的。他只要说一次我不信了，就免除战痛，就可以从监狱里面出来。当时对他就是这样，每一天的打，两条腿都是如此。我想他有无数次的机会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然而他依然选择的是我们这位主。所以在逼迫当中，弟兄姊妹，你会变得刚强，你会更加的来信靠这位主。刚开始我信主的时候啊，也有担心被抓去啊，被做什么事情。那我就跟我太太讲，如果抓去的时候，我把什么电话告诉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也给太太有一些交代，我给同工和家人交代，我说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不要找任何的关系，主自然会保守，你们就天天的在家里和教会里为我祷告。我相信在使徒行传发生在彼得和希伯拉身上的那些事情，保罗身上的事情，同样在今天会发生在中国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监狱的门依然会为我们打开，锁链依然会为我们断裂，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信实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活着的主。那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了信仰，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得今世的好处不就够了吗？为什么一定要付上一个代价呢？基督徒绝不是找苦来受。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智去面对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奖赏在天上，我们的奖赏，我们有尊贵的冠冕会为我们存留。我们医院很多年前，20多年前还是30多年前，我所在的单位医院里面，这个有这个公积金啊，就是让你每个月，比方说你一个月有2000块钱的工资，就200块钱扣出来，然后到老的时候就返还给你。哇，很多人都不愿意交，我现在吃饭都不够，干嘛要交公积金？都不愿意交。后来医院告诉我，这个公积金呐，你们交了是有好处的。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交100块钱，一个月交100块钱，单位也跟你同样的放100块钱在里面。你交500块钱，单位就会给你500块钱，你到时候可以拿到1000块钱。自从做了这个解释以后，再也没有人不愿意交公积金了，每次都说我们多交一点。就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苦，所受的逼迫，所失去的东西，主都记得，他都补偿，他给我们盼望。就如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段话，最后我想用这一段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启示录说3:8，启示录3:8讲到非常简洁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越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在第10节他说，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除你的试炼。我必派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 我们今天所受的一切，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就像对腓拉铁腓的教会所说的一样，我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了我的道。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了道。我们的主就必纪念，而且会为我们存留了尊贵的冠冕。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允许这些患难和逼迫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这都有你的美意，若是你不允许，一根头发也不能从我们头上落下。你是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的那位主，你赐给我们生命，也收取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是生命的主宰。我们相信你，相信你，你所打伤的你必医治，你所撕裂的你必缠裹，你看顾你自己的儿女，看顾你自己的家，直到永远。为着你自己的家成为万有之首的主，你今天也必也依然的来看顾我们。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中国教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后面有些什么背景什么情况，但我们知道都有主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你的旨意必然成就。愿我们弟兄姊妹，愿我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亲近你，更多的来按你的旨意而行。感谢你，在这个世代你让我们来做光来做盐，感谢你在这个世代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和美好。感谢你，求主你祝福这个教会，你灵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每个人都在主里面活着，成为你行走的见证，让他们家成为你在地上的居所，让这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有敬拜你的祭坛，尊你的名为大，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你自己里面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